也许没有那么复杂，昂多几个冬夏，还想知道他过得还好吗，偶尔还会牵挂，就全当作笑话。哭过了痛过了就该长大，微笑着向前走吧， 从前。